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泰国朝鲜友好协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指出，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是一位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和诸位的军事战略家，他领导祖国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朝鲜是一个在金日成主席所创立的主体思想旗帜下，全体人民在领导者周围团结一心的国家，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弹道火箭的堂堂的核强国。